国家， 国家， 船家， 船家， 船舱， 船舱， 台风， 台风， 茶杯， 茶杯， 搏击， 搏击， 时间， 时间， 时机， 时机， 神经， 神经， 曾经， 曾经， 除夕， 除夕， 其他， 其他， 国花， 国花， 盆栽， 盆栽， 成功， 成功， 文章， 文章， 闻香， 闻香， 丛书， 丛书， 潮汐， 潮汐， 农村， 农村， 提纲， 提纲， 联欢， 联欢， 黄昏， 黄昏， 人生， 人生， 流心， 流心， 袭击， 袭击， 回归， 回归， 乘车， 乘车， 回家， 回家， 名花， 名花， 牙膏， 牙膏， 牙刷， 牙刷。